他就想吓吓周雨潮，也是真想给自己脸上留道疤，免得遭太多的人惦记。但下手的时候是真疼，他没敢深扎。 是啊，不过就这点伤，我可能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若鸡仔伤好之后跟我练练。 怎么着，你要教我防身的功夫？ 雷蒙有点惊喜，都忘记被他叫弱鸡仔的事儿了。 嗯，好歹得让你撑到我们的合作结束。照你最近这个受伤频率，我家都快成了你的医疗定点了。我怕我的钱打了水漂。 哼，哎呀， 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明明是关心他，说出来能要他的命还是怎么的？即便知道秦锦城现在不可能对自己有什么别的想法，但听他这么说，雷蒙还是很高兴。至少他是真的在关心自己，而且不是以上他为目的关心的，多少算是今晚上以来唯一感觉到欣慰的事情。秦锦城给他脸上的伤口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后，找了块纱布出来给他贴了一道。 明天早上再摘，我估计你这几天都得顶着这伤口，也好能让你老实几天，安心做方案。 没这伤口我也没不老实啊，你的方案我肯定会安心做的，这你放心。 秦锦城不信任的表情没有掩饰，示意他转过身给他把背上的伤再处理一下。 我还真不是太放心，要不是萧炎，我估计早就后悔了。 你居然信萧炎都不信我，那你太没眼光了，我可比萧炎靠谱多了。 秦锦城拿消毒棉的手一顿， 哼，脸破了脸也不要了。 哎，你别不信，我说的是实话。 说没用，我只看做的结果。 雷蒙眼神微垂，没再开口。秦锦城说的对，他现在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没有用，他最近以来的行为还真没办法让人信服。 得，那么还是说说拍卖的事儿。 秦锦城收了医药箱，转过身面向雷蒙。 没什么好说的，睡吧。 秦锦城，你不信任我？ 你给了让我信任你的实力吗？ 雷蒙轻咬下唇，无力反驳。 雷少别多想，睡吧。 雷蒙觉得这顿饭吃的真他喵的够憋屈的，心情有些不爽不说，还弄了一身伤回来。趴着睡吧会压到脸，躺着睡吧会压到背，这他喵的是要逼他学那马站着睡吗？雷蒙没有那么幸运的能再次霸占秦锦城的卧室，男人近乎是冷血的把他赶到了旁边的客房。客房里有准备好的干净的换洗的衣服，这大小啊还挺合适。雷蒙以为这是秦锦城特意让人替他准备的，还暗自高兴了好久，等到后来才知道那不过是秦总特意为客人准备的，无关乎是他还是不是他，又是一阵的心塞。秦锦城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外面的暴雨如注，他无法想象雷蒙是怎么在这样的雨夜从歹徒手中逃脱掉的，也无法想象他脸上的那道伤是在什么样的危机的情况下留下来的。总觉得呀，这里面的事情有些蹊跷，雷蒙他在撒谎。 刘琴，帮我查一下。 交代完之后，秦锦城 这才安心的睡下。关于拍地的事儿，他得好好的筹谋筹谋。雷猛现在在商场的立场是众矢之的，有他的叔叔在前面挡着，他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个废物。或许可以利用一下他的这个身份。第二天一早，秦锦城吃早餐的时候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一个人。看看时间，已经是接近八点了，客房的门还没有动静。秦锦城眉头紧蹙，联想到昨晚雷猛一身湿又带着伤，害怕他发了烧，脚步有些急地走到客房门口。刚抬起手，门便从里面打开了。 哎，来得正好，那啥，能借我条裤子吗？ 房间里不是有？ 那是西裤。 那你还想要什么裤子？ 秦锦城扫了男人一眼，穿着白衬衣的男人皮肤白净干净，下巴上有微微的胡渣，也不显邋遢，介于少年与成年男人之间的状态，是少见的另一种男人味道，挺好看的。好看个屁，男人要那么好看做什么呀？是他皮肤颜色正常，眼神光彩照人，精神头实在也不像是发烧的样子，白担心了。看来这只弱鸡仔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弱。秦锦城转身欲走，手腕被雷猛一把抓住了。他抬头对上雷少那楚楚可怜的眼睛，眉头一拧，这表情呢就有些不悦起来。 你还有事？ 那什么，你总不能让我挂空档吧？ 雷少爷也是个有脸有皮的，蹭人家内裤这种事儿有一次就够了，他真没想过要来第二次。 这不是，唉，越描越黑。 哼，怎么着，又湿了？ 秦总显然还记得上回的事儿，揶揄的毫不掩饰。不不不不不，他是鄙视的毫不掩饰。一个控制不住自己下半身的男人，绝对不会是什么好男人。 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昨晚回来的时候湿了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你柜子里那么多，别那么小气啊。大不了明天还你一整盒不行吗？ 不提还好。说起上回的事儿，雷蒙脸也不要了，直接开口管人要了。雷少不要脸，我们秦总可要啊。上回雷猛穿走了他平时最喜欢的一条，这事儿他都没好意思问。你说一抽屉新内裤，他为嘛偏偏要拿一条他穿过的呀？这是什么特殊的爱好吗？ 雷少看起来也像是个讲究的人，我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穿别人旧内裤的习惯。 哎，说起这个我还没问你呢，你给我一抽屉红色内裤什么意思啊？那玩意儿我穿不出来，我不是看你内裤挺多的吗？我就随便拿走一条，这你知道，真小气。 闭嘴，要借内裤是吧？只有红色的，你爱穿不穿，不穿就给我空着。 行吧，我穿。 雷猛算是看出来了，秦锦城这他喵的是真动怒了呀，为了一条穿过的内裤动怒了，他都没嫌弃呢。他是嫌弃个什么呀？这脑袋里啊，是脑补了一些啥呀？他虽然喜欢男人，但是没那么猥琐变态呀，不至于会拿他内裤那干点什么吧？秦锦城把内裤扔给他的时候，还补了一句话：“ 就你最近这运气，也就红内裤能帮你镇得住邪了。 就这色儿的，他只要好意思在外面乱搞，那秦总也是无话可说了。秦锦城不觉得雷猛是什么干净的人，这雷少吃喝玩乐的事儿，在京城是出了名的，男男女女的不知道有多少人跟过他。一想那一坨个，这秦锦城就觉得有些不爽了。虽然他也不知道他不爽是为什么，不过呢，这个误会啊有点大了。雷猛爱玩，但在男女甚至是男男的关系上，这一点呢还真就没有乱搞过。就换句话来说吧，我们雷少啊那还是正儿八经的处男一枚呢。雷猛换好衣服下楼，刘琴是刚到。 刘琴，走啊。 雷猛自然的跟他打了一声招呼，便迈步走向了饭厅。雷少啊记忆力好，况且呢又是第一回来了，对秦总家里的这点摆设呀，他现在是门清啊，这闭着眼睛也知道哪儿跟哪儿的。刘琴是懵逼了， 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秦大佬跟雷少已经同居了？ 望着雷猛无比娴熟的动作，刘琴已经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了。秦锦城从楼上下来，抬头扫了一眼雷猛离去的方向，又转回来看向刘琴。 别瞎想，昨晚雨太大，他来这儿借住一晚。 这是什么鬼的借口？雨太大所以跑出来借住？ 那雷少家到底是房子漏水了，还是被水给淹了呀？